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之后的几个星期，独孤月都是在主调控室里度过的。那些天里，他不仅要看着屏幕，把上面的内容读给总部的众人听，还要把他们说的东西输进去。那段时间真是既紧张又乏味。总部的众人这段时间也都几乎住在了总部，会议不知道开了多少次。 我们假设他的行进路线有 X 条石，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所以先放着吧。 在他越过死亡临界线之前，也就是说在3年零6个月之内，他可能行进的路线一共有41条。 这也太多了吧。 陨石越过死亡临界线后的行进路线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就把它排除了。但光是在我们有机会拦截它的范围内就有41条，所以我们需要把之前发现的那些剩余的导弹朝着我们预测的41条路线全部发射出去。 独孤月弱弱地举手提问。 那就是说。 没错，那就意味着你回地球的火箭没了。 嗯。 这个办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比之前那个回地球的计划操作起来要简单一些。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嗯，确实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众人给了独孤月思考的时间，但实际上独孤月并没有考虑多久。他给金刚鼠准备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并冒着被揍的风险温柔地摸了摸金刚鼠的脑袋。 哎，多吃点吧。哼，做就做吧。我会答应这么做，倒不是因为什么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之类的伟大想法，而是因为如果我想要回去的地方消失了的话，那我就没有回去的必要了，不是吗？ 总部的众人内心十分忐忑，因为如果将他们自己带入独孤月的处境，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答应这样的计划。好在没过多久，独孤月又连接上了视频通讯。 我会试试看的，把所有我该做的都交给我吧。 众人似乎都愣住了，一时间没有人开口。 试试看呗，怕什么呀，快点儿了。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在月球上一年是十分漫长的。这段时间所带给独孤月的乏味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含义，以至于让他觉得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了一样。 涨幅多少？你报一下。 12.785。 OK， 好了。 不过独孤月剩下的也就只有时间和微弱的希望了。 那我放下来了。 嗯，放吧。在开始做下一个之前，先休息一下吧。 嗯，好的。 也正因为如此，独孤月才能坚持下来。 刚刚那个是第27个吧？ 是的，第27个火箭轨道调整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嗯，这个行了。哎呀，这么大个工程，他还真一个人做下来了呢。 果然，人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成事，但是这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人的专注度是不一样的。 啊，休息一下吧。哎，累死了。 这件事的进展比想象中顺利， 多亏了派二号行经路线的变数，在其接近地球的过程中减少了很多，所以剩余的火箭数量会比之前预计的多很多，一半以上的火箭都可以保存起来留作备用，所以这次的发射任务完成后就会立马执行下一步让你回归地球的计划。 哦，那我要做些什么呢？ 从那天起，往后的一年里，独孤月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将导弹拆分再重新组装，然后调整他们的轨道。 嗯，可以回去了，把这些做完我就可以回去了。哎，那我先去休息了。 去吧，今天辛苦了。 啊，对了，听说地球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已经到了必须公布陨石即将来袭这件事的时候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恐慌，那才不正常呢。 即将面临第二次世界末日的地球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我们要求真相， 我们要求公开信息。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封锁消息，让民众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面对世界末日，所以把军队也派出去了。虽然人们好像也在自我调节，但该乱的还是会乱的。 虽然人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世界末日了，但是恐慌的情绪并不会因此而减轻。 救救我们吧！ 救救我们吧！ 请帮帮我们吧！ 请帮帮我们吧！ 救救我们吧！ 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人类都一样束手无策。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向着苍天祈祷。不过这一次和上次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这一次，人们的祈祷对象变具体了。 月亮上的独孤月，请您帮帮我们吧！ 独孤月， 帮帮我们吧！ 帮帮吧，独孤月！ 独孤月， 独孤月， 帮帮我们！ 不好意思，你们祈祷的对象不过是我而已。 早点休息吧。 啊，我把今天的工作收下尾再去睡觉。 啊，对了。下周就是我们发射导弹的最后时机了，你没忘吧？你要记住，在发射完导弹后，你必须立即启动逃生舱逃跑，因为在逃生舱进入月球轨道后，推动器开始第二次运转之前，派二号的大量碎片就会撞击月球。 当然，这事儿我很清楚。 那就好，我就是想看看你忘了没，因为这事儿非常重要，绝对不能忘记。 好的，那我挂了。 嗯，好的。明天见。 睡觉前，独孤月又换上了航天服，去检查了一下逃生舱。 这个大小应该够我们两个坐了吧？应该能安全飞行吧？不，其实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我要怎么把金刚鼠那个家伙拖到这里来？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吧，保佑我一切顺利啊！ 正当月球和地球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紧张迎接派二号到来的时候，变数发生了。 消失了，陨石的坐标在警报现场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颗陨石凭空消失了？ 怎么可能呢？ 这个警报器已经好几年没用了，并且我们也不能亲自去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还是不要草率地下结论比较好。 我们只能祈祷不要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变数。 博士，您怎么看呢？ 可能是警报器一时没有追踪到陨石。警报器运用的程序只有在掌握目标陨石的质量和特征之后才会对其进行追踪。现在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变数，所以警报器正在重新寻找目标陨石。但是这一般就代表着情况有变。 独孤月听着众人的对话，茫然地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会按照原计划发射火箭，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轨道数据都输入了进去，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 博士想了想，又对独孤月说道， 比起这个，你之前问我的那件事 怎么样，能行吗？那个大小对我们两个来说好像绰绰有余呢。 因为大型火箭已经全部被用作导弹了，你乘坐的逃生舱属于中型火箭，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减轻载重量比较好。乘坐时必须连那些特别轻的行李也一起丢弃掉，只有这样才能勉强达到地球轨道，所以还是尽可能的避免那些不必要的风险比较好。 独孤月原本已经在逃生舱的座位旁边加了一个给金刚鼠待的笼子，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他在基地找了一圈，却也没有发现金刚鼠的身影。 那该死，他又跑哪儿去了？ 看着满满一仓库的食物，独孤月稍微放下了一点心。 哎，这么多食物应该够他吃几十年了吧。哼，反正红袋鼠的寿命也没那么长。食物没问题了，门的话全部打开就行了，水和电也都是自动供给的。哎，行了，足够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是吗？ 独孤月再次来到了最早关着红袋鼠的015-99号舱，只见红袋鼠正乖乖地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正如它刚刚被带来月球的时候一样。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